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给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说电影， 说电影。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早已硝烟散尽，天坛奖也是名花有主，不过对于更多的影迷来说，津津乐道的还是北京展映单元。围绕电影节500部电影17天的展映，让万众期待的影迷过足了瘾。其中辉煌中影、改革开放40年精品展映单元，更是让很多经典国产电影再次走上大荧幕，获得了满堂彩。那么您还记得这一次重映的影片《中国合伙人》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中国合伙人》的故事。这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创业传奇巨制影片，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主演。这部影片的场景是在中国和美国纽约拍摄。2013年5月17日，《中国合伙人》全球公映，最终累计票房成功突破了5.39亿人民币，位列2013年上半年票房第四位。这部有青春、有梦想、有友谊、有奋斗的创业传奇影片，被评论为含有中国梦的寓意。那么这部影片也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故事片。影片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大时代下三个小人物白手起家的故事。时光穿越30多年，土鳖、海龟、愤青三个好朋友齐力创办教育机构新梦想的三位创始人，他们艰辛的创业最后终于苦尽甘来。这就是由陈可辛执导的影片《中国合伙人》。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故事的主人公是三个热血方刚追逐梦想的年轻人，程东青由黄晓明饰演，孟小俊由邓超饰演，王阳由佟大为饰演。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团队，起名为新梦想，而程东青就是新梦想最初的创始人。2003年美国的 EES 机构控诉新梦想盗取教材，程东青、王阳和孟小俊来到纽约举行听证会。在这儿，程东青和孟小俊的想法产生了分歧，听证会暂停。孟小俊想起了20多年前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光。贫困农村家庭出身的程东青终于在第三次高考的时候考入了他梦寐以求的燕京大学。在这儿，程东青认识了王阳和孟小俊。这一天，王阳手里拿着一本书，看了看正在排队打开水的程东青。 程东青，你最想去哪儿啊？ 天安门。 天安门 ？Why？ 郑东杰，我告诉你啊，你看啊，这所有打开水。 孟小俊告诉我，那时候每个人最想去的地方是 美国。 那时候的孟小俊总是喜欢演讲，在课堂上他也能激发同学们的热情和斗志。 哦，对了，最后我有一个请求，我想请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一代人： 追赶、理想、冲动、 自由、 怀疑、 不满、 孤单、 渴望征程。 陈东青，你认为呢？ 红旗不倒。 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这儿我们谈了太多的思潮、主义、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想找到一个现成的答案，我们都希望有人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其实呢，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生活是自己的，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应该由自己来回答。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是改变，改变身边每个人，改变身边每件事，唯一不变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改变世界。 孟小俊告诉我，只有在一个地方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美国。 可是只有孟小俊一个人得到了去美国的签证。1988年，孟小俊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奥利夫教授的实验室当助教。1992年，孟小俊失业了，他被迫来到了一家餐厅打工，只是一个端盘子的伙计。而王阳整天梦想着成为一名诗人，成为了一名愤青。而程东青选择了留校，成为一名英语老师。可是他的课并不受学生欢迎。终于有一天，程东青看到课堂上睡觉的学生们，他大发雷霆：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在课堂上睡觉？你们上的是最好的大学，你们的父母花了半辈子的辛苦钱把你们送到这儿，不是让你们来睡觉的。如果你们实在不喜欢听我讲课，你们可以走。 一位女同学撇了撇嘴，拿起书本走出了教室。惊讶之余，程东青拉开座椅和同学们坐在一起。 你们为什么要学英语啊？ 去美国呀，程老师。 那你们喜欢英语吗？ 不喜欢。 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真的。可是你们知道我的单词量还不错吧？都是被你们逼的。有一天有个同学拿了一个单词过来问我，说这个单词怎么读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觉得太丢人了，我就回去背词典，上市一本我背一本，我看你们还能不能考倒我。你们知道吗？我特别害怕别的同学看不起，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嘛，我就特别想讨好他们。 我最好的朋友孟小俊和王阳嘲笑我，说我这是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那次还听不懂什么是装孙子，我还傻傻的说我没有装孙子，我真的是孙子。后来我就追上了全校我觉得是最漂亮的一个女生，然后我们就毕业了。毕业了呢，就去考托福，去签证，然后结果他过了，我被拒签了。我就成了 The man who was left behind， 被留下的男人。他出国前夜还把我给睡了。 程老师，您今天讲课跟平时不太一样呀。 程东青站了起来，向同学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第二天，学校的喇叭里传来了一则通告： 我校外文系教师程东青在校外私自办学，扰乱了教学秩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程东青老师以开除教职处分。我校外文系教师程东青在校外私自办学，扰乱了教学秩序。 程东青成为本校第一个被公开除名的教师，他被写进了校史，这是连孟小俊都不曾做到的事。当天他就被请出了教师宿舍。 程东青用一平板三轮车拉着自己的东西往外走，一名学生紧紧地追在程东青的身后。 程老师，程老师，在哪 我怕考不过，想找你补课。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是被逼的。如果不答应，他就要滚回老家，每天对着地里的稻子说英文。 于是，程冬青彻底离开学校，开始办自己的补习班。王阳和他一起到处贴招生广告。 当一个人失恋，吃了上顿没下顿，难免就会不正常。那时候的程冬青不能看见任何墙面，只要看见，他就会上手贴广告。附近一带几乎所有的墙面都受过他的摧残。这孙子爬了燕京大学所有的电线杆子，这是我当初教他泡妞的法子，现在他用来推销培训班。 后来程冬青选择在洋餐厅给同学们上课。 一般 pro 这个字放， 程冬青选择在这里办英语培训班只有一个原因，点一份鸡块他们就可以做一整天。 革新的 再去买个鸡块。 今天我们讲这个救护车 ambulance 怎么记呢？ ambulance 怀孕的 pregnant， 我想要个男的， 来个男的 pregnant， 来个男的。 事实证明，一个人迫于无奈之下的选择往往是对的。 这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啊，我想找个更大的地方，招更多的学生。哎，要不然你跟我合伙吧，你比我强，你受过美国牛培训，有我的就有你的。 嗯， 都给你。 成功者总是不约而同的配合实在的需要。 谁说的呀？ 他两句。 哎，你不说他是个骗子吗？ 最大的骗子其实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总是想改变别人而拒绝改变自己。 有事试试干。 王阳跟着程冬青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这么大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了？ 这是一家废弃的国企工厂，主人下岗不在家，程冬青无比气节地乘虚而入。继上次钻了美国大爷的空子，这次他又要来钻国家的空子。 随后程冬青的自嘲式幽默教学法，王阳的创新电影教学都非常成功，他们赚到了很多钱。1994年，在美国的生活窘迫，孟小俊选择了回国。程冬青和王阳找到了他，并且介绍了学校情况。孟小俊起先负责了新梦想的签证咨询，而后为程冬青和王阳的演讲列提纲做培训。这一天，孟小俊开始对程冬青进行培训。 程冬青，你有梦想吗？ 你一定要把气氛搞得这么小混吗？ Be serious, OK？我呢负责签证咨询，王阳叫美语思维。其实这些啊都是技术竞争力，你觉得新梦想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是你。 很好玩吗？ 我很真诚。 好吧，那我这么说，我不确定你到底有没有梦想。你要明白的是，没有人比你这样一个 loser 校长去讲梦想更有说服力。程冬青，你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照我写的念，主题梦想是什么，该你了。 程冬青站在讲台上，他把孟小俊写好的演讲稿反扣在讲台上。 同学们，我从来就没有什么 dream，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dream， 我只知道什么是 feeling。 别对我说不好，说到 feeling 我连草稿都不用打。中国的学生是全世界学生里最容易失败的，因为你们面临的是全世界最残酷的考试。教育部公布的1993年的升学率，从初中到高中是 44.1%， 也就是说近600万人失败了。高考的这个升学率是 39.9%， 140万人失败。来到我们新梦想，参加托福和 GRE 考试的，我算过比例，大概每四个学生里面只有一个能拿到美国的奖学金出去的，又有3万多人失败了。Failure 无处不在，人生如此 despairing， 这就是现实。那我们该怎么办？掉在水里你不会淹死，待在水里你才会淹死。你只有游，不停地往前游。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的人，他不会失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失败并不可怕，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我们只有从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孟小俊被陈冬青的演讲感动了，最后他决定留在新梦想。在三个人的鼎力合作下，没过多久，越来越多的媒体也开始关注逐渐壮大的新梦想教育机构，而陈冬青也成为报刊的头版人物。没过多久，孟小俊再次找到陈冬青谈股份制改革，但陈冬青一直拖，虽然被迫同意，但孟小俊看出了他心中还在纠结。后来王阳发现新梦想自办的教材中有一大部分托福和 GRE 试题都没有经过美国教育服务中心 EES 的授权。为了避免这个未来的隐患，1999年孟小俊再次来到美国纽约，但是他准备好的谈判根本就没有实现，隐患依旧存在。而就是这个隐患导致了新梦想最后被美国的 EES 控诉。面对这样严峻的问题，陈冬青、孟小俊和王阳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新梦想的未来又是如何呢？4年后，新校舍开幕，新梦想的学生突破了388,888人。孟小俊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上市计划，可是仍然遭到了陈冬青的反对，两个人竟然还在股东会上翻脸，并且大打出手。平静过后，王阳递给孟小俊和陈冬青一人一张结婚请柬。婚礼过后，陈冬青和孟小俊都喝了不少酒，王阳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 我以前只会过一种生活，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现在我知道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生活才是值得的，所以我娶了李萍。我今天非常高兴，非常非常高兴。 我要退股。 什么？ 你什么？ 不玩了。 孟小俊，新梦想不能没有你。 我决定了。 我们是20几年的朋友了，老大。 朋友？谈感情是吗？你在学校替我跟王阳挡拳头的时候，我相信过。我去美国你们送我的时候，我相信过。我现在不相信了。 王俊，摊开说吧。还记得那本词典吗？里面有一张纸，上面写的东西不是写给你的，那是写给我自己的。 让你误会了，不好意思。 我知道在你心里面我从来都是一傻逼。 孟小俊，你今天过分了。如果没有程冬青的话，我是不会跟你成为朋友的。你从来都是觉得自己的事是最重要的。你还记得那会儿他都肺结核，你说你要考托福你不去看他啊？你太自私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从那天起你觉得我看不起你，所以你一直在找一个机会要阻止我做成一个事情，然后给我一个教训，对吗？有意思吗，陈梦姐？ 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随便你要怎么走，我会以每股100万的现金收购你。 没毛病啊。 啊，你说什么呢？你当初把他从美国叫回来， 他累得跟孙子似的， 你现在你觉得你这样对他你够朋友吗？ 难道我不是吗？难道你们才认为我这么做是为我自己吗？ 靠， 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我至少我敢承认。 行了，别说了，你俩能不能像老爷们一样，要不打一下？ 打呀打呀， 打一下，打呀打呀。你先说的要算话，你从美国回来你就不对劲，你为什么？ 我他妈至少奋斗过，你呢？你为一个美国妞，你他妈就把你气垮了？ 你是谁？我 气。 那是 别打了，我 走开，别打了，走开。 怎么样？ 对， 我神经病。 你 辽源校夫海归精英， 你们都牛，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我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海归精英。我在美国做什么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 我连一个 waiter 我都不是，我是 busboy， 没有资格拿小费的 busboy， you know？ 我混不下去了，我回来了，我没有朋友，只有你们两个是我朋友。我不管你们高不高兴，我什么都跟你们说，可你们呢？ Stage fright， 我有这个恐惧症，我不敢说，我，你们为什么从来不提啊？商量过吗？这就是朋友，朋友。 王阳，你错了。我只是曾经认为我自己最重要。 孟小俊收拾了一下衣服，转身走了出去。 只是曾经。我明天去沈阳了，那儿有个人要搬英语学校。 王阳擦了擦鼻涕，转身拍了拍程冬青的肩膀。 这么多年每天都很累。 嗯哼， 我是为了你们俩我才会这样的。 嗯哼， 玩够了，不想玩了。 到了2003年，美国 EES 控诉新梦想盗取教材，程冬青、孟小俊和王阳出席了纽约听证会。孟小俊带着程冬青和王阳来到自己曾经打过工的餐厅，告诉他们自己曾经的失落，而他决定让公司上市也是因为他要得到所有人对于中国人的尊重。随后的听证会上，程冬青提出了抱歉，他承认了新梦想的侵权行为，并且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程冬青也向 EES 提出了长远的合作，他还宣布新梦想将正式启动上市。同年新梦想在华尔街上市，成为中国第一支教育产业股，市值30亿美金。程冬青、王阳、孟小俊依然是好兄弟。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中国合伙人》。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贫困农村大学生变成高富帅的创业故事。这个故事适合所有想要成功的年轻人看。影片《中国合伙人》的英文译名为 American Dreams in China， 意为中国的美国梦。虽然是以美国梦为背景，但影片实际上讲述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30多年间大变革背景下，三个小人物为改变自身命运，最终实现中国式梦想的故事。自2013年5月17号公映后，《中国合伙人》好评如潮。影片以青春视角将梦想、友谊、爱情巧妙融合在一起，让不少观众感同身受，由笑转哭。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合唱的《光阴的故事》。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今天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